学不来，我学不来，学不来，谁学得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曾经的哥哥妹妹组合，现在的 JS 这一对兄妹呢，身高简直可以直接拿去做模特了。因为妹妹的身高呢有1.75米，而哥哥的身高有1.88米，再加上他们还不错的外形，还有不凡的创作实力，应该是很有形象的一个组合。不过呢，他们的幸运呢却不算太好。但是我相信，今天的努力就是明天的运气。 经不上醒来的天气，要做什么都没半点情绪。 这是来自 JS 叫做夏天结束前，我曾经给自己制定过很多的目标，说要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，比方说学做饭呢、或者是要学游泳啊，结果呢到现在也没有去做。如果你也跟我有一样想要完成的事情，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的同时，一定要逼自己在限期内完成它，这样才叫做进步。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， 听好， 上演，你是我的梦里， 闭上眼睛，比清醒更清晰。窗外应该飘着雨，此刻应该是黎明，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。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，天空下起雨的时候，我就会想你。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身边里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，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。天空下起雨的时候，我就会想你，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。我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，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。眼睛比清醒更清晰，窗外应该飘着雨，此刻应该是黎明，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。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，天空下起的时候，我就会想你。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，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。天空下起雨的时候，我就会想你，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。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，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。天空下起雨的时候，我就会想你，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。直到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，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今晚又有应酬，不回去吃了。 爸爸， 还没睡啊？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嗯。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？ 这个还真没算过，400块吧。 5块、10块、103块、328块。爸，你看，400块耶！ 啊？哦。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？

旺福的音乐呢是小众的，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可以把音乐当成梦想来做，我想这也是他们现在无忧无虑的一个原因。这是旺福乐团带来咖啡猎曲，接下来这首歌继续来听到梁静茹同样是很温馨的一首曲目，幸福的预感。 天空里为什么蔚蓝，是你的心在天际对着我呼唤，天气醒来再不孤独，想见到你我就有幸福的预感，我融化在你的笑容你的怀中，你让我再一次再一次地想起你，我多么盼望这一秒想告诉你，你的爱给我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，分享一下王菲这首曾经的作品，叫做《梦中人》。 Thank you.

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。 曾经有歌迷抱怨说方大同的歌呢是好听但是不好唱，而且风格呢过于西化，但是呢这些都不能够阻挡大部分人对他的欣赏和喜欢。 如果爱没有麻烦，我不会吃不下饭，也不会多么的堕落，如果你说你爱我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我也不会有这么难，整个世界在转，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？地图有东南西北，爱情却不是绝对，很远，累不累？一加一不是二，想你的不觉得逻辑。我不问完美是什么，怀疑是什么，明天你是什么，不后悔。如果爱没有麻烦，我不会吃不下晚饭，也不会多么的堕落。如果你说你爱我，如果爱可以更简单，我也不会有这么难，整个世界在转，你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？